攻读出谷地第十章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去见法郎，因为我已使他和他臣仆心硬，要在他们中显我的这些奇迹，好叫你将我怎样戏弄了埃及人，在他们中行了什么奇迹，都讲给你的子孙听，使你们知道我是上主。于是梅斯和亚朗去见法郎说，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这样说，你不肯在我前低头要到几时呢？放走我的百姓去崇拜我吧。如果你再拒绝放走我的百姓，看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，蝗虫要遮盖地面，甚至看不见地，蝗虫要吃尽免于冰雹而给你们所留下的一切，也要吃尽田野间给你们生长的一切树木。你的宫殿、你的臣仆和所有埃及人的房屋都要充满蝗虫，这是你的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入世以来直到今天所没有见过的灾祸。梅瑟遂转身离开法郎走了。法郎的臣仆们向法郎说，这人陷害我们要到几时呢？释放这些人去崇拜上主他们的天主吧。埃及已经灭亡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梅瑟和亚朗被招到法郎那里，法郎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崇拜上主你们的天主吧，但那要去的是些什么人？梅瑟回答说，我们要带领少年老年童去，要带领儿女牛羊童去，因为我们要过上主的节日。法郎向他们说，如果我放走你们和你们的孩子，就让上主同你们在一起吧。显然你们不怀好意，绝对不成，只是你们的男子可以去崇拜上主，这原是你们所要求的。随后把他们从法郎前赶出去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向埃及地伸开你的手，使蝗虫来到埃及地，吃尽冰雹从地上所余剩的一切植物。梅瑟向埃及地伸开他的棍杖，上主就使东风在地上刮了一整天一整夜，到了早晨东风吹来了蝗虫。蝗虫到了埃及国，落在埃及全境，那样多法却是空前绝后。蝗虫遮盖了地面，大地变黑。蝗虫吃尽了冰雹所剩下的一切植物和一切果实，这样埃及全国无论是树上或是田野间的植物上，没有留下半点儿青叶。法郎急速将梅瑟和亚朗招来说，我得罪了上主你们的天主，也得罪了你们，现今请你们宽赦我的罪吧，只这一次，求上主你们的天主快叫这致命的灾祸离开我。梅瑟从法郎那里出来祈求了上主，上主就换了强烈的西风，将蝗虫卷去投入红海，在埃及四境没有留下一个蝗虫。上主又使法郎心硬，他仍不肯放走以色列子民。上主对梅瑟说，将你的手向天伸开，使黑暗降在埃及国，这黑暗似乎可以触摸。梅瑟向天伸开手， 浓密的黑暗就降在埃及国有三天之久。三天之内，人彼此不能看见，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地方。但是以色列子民那边却有光明照耀他们所住的地方。法郎召梅瑟和亚朗来说， 你们去崇拜上主吧，你们的孩子可与你们同去，只把牛羊留下。 梅瑟回答说， 你本人应该给我们牺牲和全燔祭的祭品，叫我们献于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我们的牲畜也都要跟我们同去，连一个蹄子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用这些来崇拜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并且未到那里之前，我们还不知道要用什么崇拜上主。 上主又使法郎心硬，他仍不肯放走他们。法郎对梅瑟说， 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一天，你必要死。 梅瑟回答说， 就照你的话好了，我再不见你的面。